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五，农历闰6月27，北京多云转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卫生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习近平会见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发行。 国办印发意见，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全国多地多部门开展联合排查打击传销行动。 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新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对承租人服务保障明显提升。 北京集中优势资源支持雄安新区，将在新区设立中关村科技园。 农业部表示，欧洲毒鸡蛋没有进入我国内地市场。 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汽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卫生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卫生和健康事业，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恪守宗旨，辛勤工作，以实际行动培育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希望同志们继续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钻研医术，弘扬医德，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更加满意的卫生和健康服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怀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改善工作生活条件，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开创我国卫生和健康事业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强调，卫生计生系统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持续打好医改攻坚战，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希望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秉承医者仁心传统，爱岗敬业，精钻技术，围绕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健康强国做出新贡献。会上，19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251个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698名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58名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劳动模范受到表彰。 央广记者陈欣报道。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一行。习近平指出，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不仅关系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全局。我和特朗普总统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都愿积极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发展好了，对中国有利，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利。尽管两国关系的发展道路上有时有一些坎坷与风雨，但风雨过后会见彩虹，希望双方以诚意与善意相待，密切沟通，妥处分歧，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近年来，中美两军在加强各级别交往对话、推动军事互信机制建设、深化务实合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次还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这些将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希望双方相向而行，用好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为两军关系积累正能量。邓福德感谢习近平的会见，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年内对中国进行访问。他说，美中两军关系已是一种成熟的关系，美方致力于在军事领域与中方进行坦诚和专业的对话，不断扩大交流合作的领域，切实管控风险，努力增进互信，共同推动美中两军关系稳定发展。 习近平请邓福德转达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欢迎特朗普总统年内来华访问。 央广记者聂红杰报道，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时指出，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对此，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分析认为，中美两军应该致力于发展稳定、成熟、健康、专业的关系，以确保两国关系在合作共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呢，要登高望远，切忌一叶障目，否则就是战略上的不成熟。中美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双方着眼长远，这些问题呢一定能够解决。中美两军关系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我觉得这也对军队呢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国际安全中心主任周波指出，中美两军应该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 中美之间坦率地说，也存在着一些诸多的问题，比方说台湾问题，比方说美军在南海的属于所谓的航行自由的名义开展的对我的岛礁进行挑衅的问题。但是中美之间同时呢，也应该有很多的合作，比方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这是大家共同的关切，大家都应该合作，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大家要合作。 央广消息，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96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15岁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义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直到1975年10月。这组采访实录共采访了29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这部书是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的生动范本，也是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部署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有关工作。意见指出，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衔接生产与消费，推动物流降本增效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了27项具体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四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依法取缔传销组织，打击传销各地在行动。请听报道。 凌晨的南京，2000多名警力展开统一行动，对200多个传销窝点进行闪电突击。江宁公安分局民警聂真： 组织者声称，参与人一旦投入份额，将会终身受益，投入69800，最终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据了解，这个名叫1040阳光工程的传销项目，对外谎称这是一个国家扶持的资本运作工程。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民警共抓获涉传人员800多名，其中骨干成员162人，涉案金额7000多万元。目前已有162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河南省郑州市也联合了工商、公安、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等四部门开展打击传销专项整治行动。河南省郑州市工商局郑东新区分局副局长、郑东新区打传办副主任傅磊： 到最后我们控制了 涉嫌串桥人员是130人左右，其中有十几个疑似于串桥组织头目，我们已经移送公安机关了，现在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傅磊透露，此次打击传销所控制的人员也全部属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这个组织在扩张过程中不发展本地人，被控制住的传销人员多来自湖北、江苏、黑龙江、陕西等地。办案中警方发现，这个传销组织通常并不限制参与者人身自由，但是以持续洗脑进行精神控制，传销组织者骗取资金购买高档汽车、名牌服装等行头包装自己，然后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许多传销人员甚至将父母妻儿接到传销窝点进行洗脑。据了解，包括浙江、江西、贵州、湖北等全国多地均开展了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的专项执法行动。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市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公开征求意见。通知要求，新建租赁住房应当配置教育设施，居住人口达到一定规模，15分钟步行范围内无医疗卫生机构的，应当依据标准和规划予以设置。新建租赁住房优先面向产业园区、周边就业人员出租，促进职住平衡。通知还提出，符合条件的经济无房家庭租房，其子女可以享受在租房所在区接受义务教育。非经济家庭可根据相关规定办理适龄子女在出租住房所在区接受义务教育的手续等。央广记者刘天思报道。 征求意见稿主要从强化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建立住房租赁监管平台、提供便捷公共服务、明确住房租赁行为规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监管等几个方面，提出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北京市住房租赁市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原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系主任赵秀池对此解读为，这是北京市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文件的发布主要有三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对于租赁的人、承租人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也就是租购同权的这个问题。租房子如果有户籍的话，在同一区租3年，孩子也可以上学，如果是只管公房和公共租赁房的话，也可以落户。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大力发展机构租赁，机构租赁长期的租赁关系非常稳定，有利于租赁市场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建立租赁监管平台，也促进承租的双方信用机制的建立。 这次北京新政的一大亮点就是将设立统一的监管平台。北京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志表示，这保障了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 租赁双方呢，应当遵循一个市场公平的原则，在合同存续期内，任意一方都不得对于合同的重要标的反悔或者是撤销等等啊不执行。应当说，在这个文件规定当中呢，双方的权利是均衡的，不管是承租人还是出租人，在合同存续期内都不得对于已经确立的条款做任何修改，如果修改需要征得双方同意，这是合同自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法律的基本原则。 济南市公安机关近日出台户口迁移新政，取消购房投资纳税落户条件限制，实行居住就业落户，将惠及一大批长期在济南居住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济南台记者张小欢、陈振国报道。 在济南市王舍人庄派出所综合服务大厅内，市民傅先生接过了崭新的户口本。傅先生已经在济南娶妻生子，但因为之前购买的房子面积不足90平方米，一直没有办法落户。傅先生女儿今年3岁，眼下辖区的学校已经开始摸排统计，落户也意味着孩子能享受到济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感觉很高兴，人家政客只能说要不就代买房子，要不就是回老家上了。 王舍人庄派出所户籍民警李娜说，从递交申请到办理落户一共花了4天时间。 这位市民啊，是8月11号上午他递交了申请，我们尽快的给他做出这个审批手续，在经过3个工作日给他办理了落户，并发放了户口本。 今年8月10号，济南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配套实施细则，对原有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调整。济南市公安局户政处户籍科科长王玉强： 全面取消了这个购房落户的限制，房子只要有房产证或不动产证，不论这个面积大小，买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长短，同时参加这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满1年的话， 都可以按照咱居住就业申请这个办理落户。对毕业生落户呢，取消了相关的这个落户限制，只要是经过毕业生主管部门派遣接收的这些毕业生，都可以落户到咱济南。 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日前遭遇歼15战机起飞被飞鸟撞击重大险情，创造了战机单发满油挂弹带火着陆的奇迹。央广记者独家拿到全程塔台通话录音，专访了英雄群体，请听特写《生死抉择》，采制央广记者陈鑫、杨晨秀、李唐。 左发失火， 撞鸟了，我 撞 鸟了， 左发 超 温， 第一液压油面低。 一阵液压故障， 飞行员袁伟的战机刚离开地面， 密密麻麻的感觉像一堵墙似的，咚咚咚咚咚，明显能感觉到飞机的震动。 后一架战机飞行员艾群看到了险情， 发动机瞬间直接就撞失火，很大一个火球，心咯噔一下，真的很可怕。 减小转速， 看到了，好的，保证降慢， 减小火发。 距离地面不到百米，袁伟的战机可能瞬间坠毁。 当时撞鸟的瞬间，我想到这下坏了，一会儿可能要跳伞。 飞行团副团长卢朝辉是当时的塔台指挥。 其实我的跳伞的口令已经含在嘴边了。 此时袁伟观察了地面环境， 我刚离陆中那个前面就是一个村庄，因为我跳伞了之后不知道飞机后往哪个方向去，也有可能就是我在村庄里面。 袁伟在卢朝辉的指挥下与死神搏斗。 改平坡道能可以改平吗？ 转手动， 可以改平。36 极限 高度， 极限过台二， 现在速度上不去。 袁伟不是孤身战斗，不用任何言语，跟随起飞的艾群始终伴随在他的战机尾后，不断做出安全提示。 尾后左方现在有尾焰， 极限迎角。 哎呀， 当时的想法就是第一时间一定要上去帮助他，第二就是千万不要在我眼前瞬间消失。他速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也是一直跟着他一起下滑下滑下滑。 战机迫降的航路上两边是山，而前方又是一座人口近百万的城市。 为了把飞机尽量不要在城市上空或者村庄上空来处置特勤，所以好多东西我们都牺牲掉了，所以也无形中给我们增加了好多的风险。 先不要转啊，明白吗？你可以先左转。 袁伟在大家的指挥配合下，艰难驾驶的飞机绕开村庄避开城市，为此他在死神面前多坚持了将近一倍的着陆时间。 把城市避开以后，就那时候心情就是更加平复了，就是我没有那种会把人民群众的生命置于不顾，就算那个时候飞机爆顶的就牺牲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是那么多人的话，那就真无法想象。 终于袁伟驾驶重伤的歼十五返回了跑道的前方，由于飞机着火不能空中放油，战机必须在接近满油还挂载着四枚导弹的状态下着陆，超出飞机设计极限值接近5吨， 放起落架， 起落架放不下来，我硬起放起落架。 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袁伟驾驶战机以完美的姿态降落在跑道上。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刘一迪从甘肃高台发回的报道，于文斌的节水账本。 夏日清晨，微带凉意的风吹过高台县南寨子村那片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 明天早上起来就 看，每天早上看着这玉米心情当然就好得很啊，你看那绿绿的长得多好。 一大早，于文斌沿着干燥菌类的土地来到地里，弯腰检查着玉米根旁的滴灌管道，眼前的玉米长势喜人，绿油油的叶子焕发着生机。种植玉米需要大量的水，于文斌算了一笔账，土区漫灌一亩地要80至100立方米的水，1/3的水都会被土区吃掉。 出干的时候，然后这个 要是漫灌的话，一亩地浇水撒化肥就要60到70多块钱，这还只是人工，还没说水费的事儿。水费一亩地就要200多块钱，一共下来要将近300块钱。 将近300块钱。 农业灌溉方式不合理，水资源利用率低下，直接制约着高台县农业的发展。2000年，黑河流域高效节水工程启动，2013年起，滴灌逐渐覆盖高台县超70%的乡镇。目前，高台县已完成高效节水面积19.87万亩，更多农民将从中获益。相比漫灌，滴灌节约了多少成本？于文斌又算了一笔账。 这灌就划算的多了， 滴灌就划算。这一亩地现在浇水就是10块钱左右， 一亩地浇一次，滴灌最少得7到8次，这一亩地的水费加电费下来就是70到80块钱。 如今，一家大型农业制种公司和于文斌签订了长期合同，收购他当年产出的所有玉米种子，稳定的销路让他倍感安心。于文斌说，今年比5年前多赚了近10万元。村里不少和于文斌年岁相当的人去外地打工，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于文斌更愿意留下，守着这片玉米地。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10篇，赵忠贤板凳坐的10年冷，采制央广记者冯慧玲。 1987年，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在纽约举行。这个被称为物理学界摇滚音乐节的大会，临时增加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专门会议。46岁的中国科学家赵忠贤是当晚51名报告人中最耀眼的5个特别报告人之一。 只有5个特别报告，其他都是每人讲5分钟，一直讲到早上3点。 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少有的亮相。百年探索，任何一点突破都举步维艰，失败似乎总是接踵而来。一波又一波的人心灰意冷地散去，或转了研究方向，或下海经商。赵忠贤还是不挪动半步，铁了心要扎根超导研究。 热爱它，就是热爱它。想做探索高温超导体的话，我这个思想这个方向没改变过。 板凳坐的10年冷，凭借超导研究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年逾古稀的赵忠贤却没有半点停歇。他心里叫的劲儿，就是超导研究突破的每一步，中国人绝不能再落下，要走在前面。 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也许没有得到重大的结果，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后人，对下一代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上会有所发展。 新闻动车组，北京集中优势资源支持雄安新区，将在新区设立中关村科技园。共享单车第一股永安行上市首日大涨，女游客丽江被打刑事案一审公开宣判，6名被告人获刑。请听报道。 昨天，北京与河北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向雄安新区布局发展。其中，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等将在雄安新区布局落地。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认为， 雄安新区城市的公共功能一定要跟得上，小学、中学、医院、养老院跟随过来，恰恰就是弥补了这方面的这个缺憾，也支持了人口的这个移出和分手的功能的这个承接，集中承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被冠以共享单车第一股名号的永安行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全天上涨43.99%，收于38.66元每股。开源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杨海认为， 整个其实具有共享意义概念的这个公司在 A 股呢很少，属于资源稀缺型的，如果你是在热点上或者在预期上，就会导致价格可能会超出你想象的预期。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被告人何如松犯学系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8月17号上午，女游客丽江被打刑事案一审宣判，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公开宣判，被告人何荣松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0.6个月，其余被告人分别获1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不上诉。受害人董女士的代理律师顾宁表示，该判决符合自己的预期。 我认为呢，这个案件的判决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判决。我们被害人那边呢是没有上诉权的，我们要申请检察院去抗诉，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决定下来，就是说是否去申请。 央广记者李腾飞，丽江报道。 农业部昨天透露，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连续5年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最近欧洲毒鸡蛋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农业部表示，欧洲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鸡蛋产品获得我国政府的进口准入，欧洲受氟虫精污染的鸡蛋没有进入我国内地市场，消费者可以放心消费。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八部门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低俗色情信息专项整治行动。北京市对今日头条网、网易网、凤凰网传播含有低级庸俗、夹杂淫秽色情等内容网络出版物的行为，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分别予以罚款，并要求三家涉案网站对相关频道停业整顿一周。 审计署昨天发布第二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指出扶贫领域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推进缓慢等多方面问题。公告显示，湖南省新化县等几个县在贫困人口数据信息方面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的现象。 记者在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火灾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10:50，现场明火都已被扑灭，经查污染物没有流入大海，环保等相关部门正在对空气和水质进行监测，目前没有发现人员伤亡。 两辆载有澳门零食包裹的海关监管车昨天下午从澳门开出，经珠海横琴口岸到达广州南沙，这意味着澳门本地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直购模式开启了进入内地市场的新通道。 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昨天在福建泉州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菲律宾移民局昨天公布，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和投资者，非政府将推出一项针对中国团体游客、商人和参会代表的落地签政策。关于这一落地签政策具体何时实施，非移民局表示目前没有确切日期，一些细节仍需进一步研究。 西班牙警方昨天说，该国东北部旅游胜地巴塞罗那市当天发生汽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丧生、32人受伤。当天在巴塞罗那市历史名胜景区兰布拉斯大街，一辆汽车突然冲向行人。警方说，一名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目前藏匿在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附近的一家土耳其餐厅内。巴塞罗那市中心包括地铁在内的公共交通暂时停运。 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表示，朝鲜开发洲际弹道导弹并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搭载核弹头的尝试是红线，他认为朝鲜正在逐步靠近红线。文在寅表示，朝鲜若再次挑衅，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更高强度制裁，但他同时表示，他坚信朝鲜半岛不会再次生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昨天在南苏丹首都朱巴发布新闻公告说，目前南苏丹全国1200万人口中有1/3流离失所，有1/2人口面临严重饥荒威胁，急需粮食援助。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收盘下跌，其中道指跌1.24%，标普指数跌1.54%，纳斯达克指数跌1.94%。 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年度最佳男女足球运动员、最佳男女足球主教练四个奖项的候选名单。最佳男足运动员候选人包括 C 罗、梅西在内的24位球员，而皇家马德里队主帅齐达内与其他11人入围最佳男足主教练候选榜单。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山西河津搬迁9年，村民仍住窑洞，新房早已落成，为何不能入住？ 梁山格斗孤儿疑遭强按手印带回家，哪里才是安放孩子们心灵的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忠诚，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